大卫传的21讲，其实旧约真的很精彩，我很喜欢旧约。新约就很多的教导很直接地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做，但是旧约呢是透过很多的故事。今天我们是要讲撒母耳下的第17章和第18章。我们讲到大卫他自己的仔亚沙龙追杀大卫，是吧？刀剑不离大卫的家，他希望甚至是杀死大卫，但是神呢保守大卫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叫做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。人来讲，我们可以筹算，我们可以是做很多的 planning， 是希望是成就我们自己的旨意，但是神呢永远都是照着他的筹算来到是进行。所以很多时神永远都是有他的筹算，在大卫的身上都是一样，我们见到一切的事正是照着神计谋来到是进行的计划来到是进行。亚沙龙他已经是达到他第一个目的，就是将大卫赶出耶路撒冷城，而夺取到大卫的王位。现在他是要做第二件事是什么？是保证他这个爸爸将永远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，永远不能够拿回他的王位。所以他决定大卫一定要死，而他就去问他两个谋士怎样能够将大卫置于死地。这两个谋士是谁啊？第一个谋士就是亚希多佛，第二个谋士就是胡西。我们讲过亚希多佛就是拔士巴的爷爷，因为大卫和拔士巴行了奸淫，为亚希多佛的家族带来污名，所以亚希多佛好憎大卫，反目成仇。本来是好朋友，现在他去投靠亚沙龙，他还献计给亚沙龙。在他的计划当中，我们见到亚希多佛是一个非常之自我、非常之自私自大的一个人。他说我要亲自的率领军队，我要忽然这样是追上大卫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这样做，全部都是讲他自己。他的计划非常之好，就是要亚沙龙是聚集12000个精兵来到追杀大卫，来到偷袭大卫，等大卫还未立定阵脚就攻击他，将他杀死，然后将大卫的跟随者带回来效忠亚沙龙。这个计谋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计谋，不会是流很多人的血。如果亚沙龙真的听亚希多佛的计谋，将会是使大卫将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，给大卫造成很大的伤害，甚至是可以将他杀死。但是大卫曾经祈求神，他说愿亚希多佛的计谋会变为愚拙，神就真的应验了他的祷告。怎样应验啊？是透过胡西，胡西就是另外的一个谋士。当亚希多佛讲出他的计谋的时候，胡西不在场，所以亚沙龙就派人走去召胡西来问他的意见。在神的带领之下，胡西和亚希多佛是有完全不同的见解。胡西注意到亚希多佛是个自我的人，所以他不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他将注意力放在亚沙龙的身上。他跟亚沙龙说，你要亲自的来到聚集你的军队，你要亲自的带领他们，率领他们来到追杀大卫。亚希多佛所说的是我会怎样做，胡西所说的呢是你亚沙龙你要怎样做。他将亚沙龙抬到高高的样，令到亚沙龙飘飘然，其实他是设下了一个陷阱，要亚沙龙跌下去，而亚沙龙就真的中了计。胡西解释了为什么亚希多佛的计谋在这个时候行不通， 在任何的时间阿希多佛的计谋都非常之的明智，但在这个时候行不通，为什么啊？原因就是大卫是一个非常之伟大的战略家，他的手下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士，是吗？而他们现在呢嬲到不得了，非常之的生气，非常之的嬲。为什么这么嬲啊？因为他们是被亚沙龙赶了出去耶路撒冷。户西用了一个隐喻，他说这班人就是好像一头被夺走幼熊的母熊一样，被夺走幼熊的母熊一样。喂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啲母熊啊？那些仔女被人夺走了，他们会怎样啊？嬲到不得了，是吗？啊，想着怎样来到是反击，怎样抢回他的幼熊。户西他说大卫的手下就是好像这样。大卫太聪明了，他是现在躲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啊，他会严阵以待，等待亚沙龙来到攻击他，然后就怎样啊？会得全力来到反击，将亚沙龙的士兵打到一派涂地。所以胡西说这些小型的军队是行不通的，没有用的。这个正是阿希多佛的计谋，胡西说没有用。胡西怎么说啊？他说亚沙龙你要亲自的率领这个军队，而且这个军队一定要是从但支派到别士巴所组织成的军队。我们知道但在以色列的北边，别士巴在以色列的南边，也就是说这一队的军队是从整个以色列拣选出来最精锐的士兵，就由亚沙龙来带领他们。胡西又用了一个隐喻，胡西真是一个隐喻的高手。他说亚沙龙啊，你将来的军队会好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。他说当你的军队临到大卫的时候，就是好像露水落在地上一样，令到大卫无所遁形，一定走不掉。哇，亚沙龙可能想到自己带着军队威风凛凛，是吧？打赢他的爸爸，甚至将他来到处决。但是他没有想到一队这么庞大的军队是需要很多时间来到聚集的，是吧？由但去到别士巴是需要有很多的时间，而这个时间这么多的时间就会被大卫充分利用，来到是渡过约旦河来到逃生。去到约旦河的东面，大卫就可以招兵买马，重组他的军队来到同亚沙龙来到是对抗。嗱，胡西亦都想到啊，亚沙龙可能冇咁蠢嘅，系嘛？咁多时间聚集军队，亚沙龙可能会怀疑，会担心嘅，俾大卫有时间嚟到逃命。跟住佢讲乜嘢啊？就算大卫走咗入个城入边，你有支咁大咁庞大嘅军队，你可以将成座城拉到去河里面。哇！你哋有冇见过人打仗啊？将成座城拉入去个河里面啊，系嘛？呢个亚沙龙都系比较天真，系嘛？嗱，但系佢同佢嘅军师就非常中意胡西嘅建议，佢哋唔中意阿希多佛嘅建议。其实阿希多佛嘅建议系非常之嘅好，但系因为耶和华的缘故，所以阿希多佛的计谋不能够得逞，就是好像撒母耳下的十七章第十四节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阿希多佛的良谋，为要降祸与亚沙龙。又是好像诗篇的三十三篇十至到十一节所讲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是要帮大卫。我们讲完了第一点，就是胡西献计。 第二点是什么？胡西要通知大卫去逃命。胡西将这件事讲了给撒督和亚比亚他两个听。记不记得撒督和亚比亚他这两个都是祭司，是他们假意投降亚沙龙，在亚沙龙的身边。所以胡西很容易就将这个消息讲了给他两个听，而催促大卫快些渡过约旦河。如果亚沙龙回心转意听阿希多佛的计谋，大卫就会很危险。两个祭司讲了这个消息给一个匿名的侍女听，叫他讲给撒督和亚比亚他两个仔听，这两个仔就是约拿丹和亚希马斯。他两个仔听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即刻向南跑了有一里路，去到巴胡林这个地方，就是橄榄山东边的一个地区。有一个年轻人见到这两个祭司的仔离开了京城，知道有问题就怎样，立刻讲给亚沙龙听。亚沙龙就找卫兵来到捉拿这两个年轻人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其实好像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，记不记得有两个探子走入去耶利哥城来到窥探，是吧？以色列人派探子进入迦南地来到窥探。当时有个妓女拉合收埋这两个探子，救了这两个探子。现在这个事情是好像当年那件事，又是有一个妇人将两个年轻人收埋在个井里面，然后将块布是盖住个井口，然后将啲碎物摆在上高，好像在树晒谷物一样，使到那些卫兵不会怀疑。而那个女人就引开了几个官兵给这两个年轻人来到逃跑。他们一口气跑到去大卫的军营，将一切的事讲给大卫听，叫他快些过约旦河。大卫就照他们所讲来到去做。那你说阿希多佛怎样啊？看回转头，阿希多佛见到大卫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，他骑着一只驴仔回到去自己的家乡，准备了自己的身后事，就怎样啊？上吊自杀。哇，你说为什么他要自杀呢？是吧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可能他的自尊心受伤。第二呢，他的野心落空了，他希望成为亚沙龙的首席的谋士，他希望能够是替自己的孙女报仇，杀死大卫。现在呢，这个野心是落空了。还有第三点呢，他知道亚沙龙没有听到自己的话，亚沙龙一定是会失败，所以他自杀。其实阿希多佛所面对的是一个No win situation， 我们英文就会说 no win situation， 中文是什么？就是不会得胜，他注定失败的场面。为什么他注定失败？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就是大卫得胜。如果大卫得胜，阿希多佛就会成为叛徒，会被大卫来到处决，是吧？另外若果亚沙龙得胜呢，对他亦都是不利，因为得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计谋，是因为胡西的计谋，是吧？胡西将会成为亚沙龙的首席的谋士，所以无论怎么看他都注定失败，所以他是自尽。阿希多佛最后被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那里，证明虽然他自杀，但是没有受到任何的羞辱，他仍然是葬在他爸爸的坟墓那里。阿希多佛一生人本来是大卫的好朋友，很可惜他就是因为想报仇，以致和大卫反目成仇。亚沙龙有野心，阿希多佛都没有讲给大卫听，反而走去支持亚沙龙。虽然阿希多佛很有智谋，很有智慧，但是很可惜，他是投靠错了人，以致最后招来杀身之祸。 嗱，第三点咧，就系大卫去到马哈念。大卫过咗约旦河，喺约旦河嘅东面就系马哈念嘅地方，作成佢自己嘅总部。嗱，马哈念系喺树啊亚伯河嘅上高，距离约旦河嘅渡口大概15里咁上下嘅路程。扫罗嘅仔伊斯波切曾经用马哈念成为佢嘅首都。呢一座城其实系易守难攻，系一座好坚固嘅城。嗱，就喺同时，亚沙龙正在准备聚集佢嘅军队，而系浪费咗好多嘅时间，俾大卫逃跑去咗约旦河嘅东面。而最后，亚沙龙真系组织到呢支嘅军队，佢亦都系渡过咗约旦河。他就任命了他自己的表弟阿玛撒成为他的元帅。嗱，我们见到这个内战不单止是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，还是大卫的家庭自相残杀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现在这个阿玛撒就是大卫的姊妹的一个仔，就是阿比该的仔。而大卫自己的元帅呢，是约押。约押又是大卫另外一个姊妹洗鲁亚的仔，所以现在两个元帅对阵，其实就是大卫两个姊妹的仔来到对阵。你想想，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内战，还是大卫家庭里面的内战。学者对亚玛撒的身世的看法是有不同，因为经文说他的父亲叫做以特拉，在撒母耳下的第17章叫以特拉做以色列人，但是在历代志上的2章叫他做以实玛利人。究竟这个是以实玛利人还是以色列人？学者都有不一致的观点。和合本就怎么说？说他是以实玛利人，但是有个括弧写住又作以色列人。和合本都很懂来到是翻译。但是有人认为这个以特拉其实是住在以实玛利人当中的以色列人。以特拉和大卫的姊妹阿比该的关系也是非常之特别。经文说他和拿辖的女儿阿比该有亲近或者是认识。这个字亲近或者认识可以解释做结婚，但亦都可以解释做是有性行为。若果真的有性行为的话，这个亚玛撒很可能就是一个私生子来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若果亚比该真是大卫的姊妹，亚比该的爸爸应该是谁？应该是耶西嘛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大卫是耶西的仔嘛。咁点解经文叫佢做拿辖嘅女儿啊？好奇怪喎，所以学者又有唔同嘅见解。有人话拿辖就系耶西嘅别名，耶西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拿辖，但亦都有解经家话可能阿比该嘅妈妈系改嫁，以前佢嘅丈夫叫做拿辖。后来他就改嫁耶西，他是带着阿比该来到嫁耶西，所以经文叫阿比该做拿辖的女儿。亦都有解经家说，喂，拿辖这个名字一定是要男的吗？不可以是女的吗？或者耶西的老婆的名字就是拿辖，是吗？所以有人说拿辖就是耶西的妻子，或者甚至是他的妾室。亚玛撒亦都可能是在树历代至上的12章说有一个人带领了有很强大的援军来到是投靠大卫。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就是亚玛撒。亚玛撒其实是有他的野心，亦都可能他是一个私生子，所以他怎样？他很妒忌约押，他想大卫是叫他做元帅，但是大卫就叫了约押做元帅，所以他就投靠了亚沙龙。这个也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，所以他就成为亚沙龙的元帅。作者在这里讲出了大卫家族的背景， 是要等大家知道亚玛撒和约押之间的恩怨情仇。这一场的内战不单止是爸爸和仔的争战，不单止是阿叔和侄仔的争战，不单止是表哥和表弟的争战，还是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争战，是非常之可悲。一场的争战已经是可悲，何况还是内战，自己人杀自己人，是吧？自己有打自己有。亚沙龙和他的部下卒之聚集到军队，可以渡过约旦河，他们就扎营在住基列这个地方。在住撒母耳下的17章26节，和合本是将亚沙龙的名字摆在以色列人摆在他军队之前，但是原文呢，原文的希伯来文是将以色列人摆在亚沙龙名字的前面。什么意思啊？作者是有心来到贬低亚沙龙。大卫和他的随从过了河去到马哈念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我刚才讲，就是扫罗的仔伊斯波切曾经带领以色列十个支派，用马哈念成为他首都，是吧？在那里来到称王。这个也都是同一个地方，在创世纪的32章，雅各曾经是在那里来到露宿，当时他是就快要同以扫他的哥哥来到见面，他很害怕，他在那里来到逗留了一阵。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营的军队。当时雅各不单止见到他自己的军队，亦都见到有另外一支的军队。是哪个的军队啊？是神派领天使来到帮助他。所以马哈念就是两营军队的意思。现在呢，神亦都是用了他的天使来到帮助大卫。这些是什么天使啊？在基列很有权势的酋长。这班酋长都来见大卫，带了很多食物给大卫。其中一个就是罗底巴人阿米利的儿子马吉。记不记得这个人曾经收留米菲波切，是吧？他是绝对是支持扫罗的人。那你说为什么他会来帮大卫啊？好可能就是因为他听到消息，大卫延伸他的慈爱给米菲波切，而这个人受到感动，所以他带了很多的食物来到给大卫。就在到大卫就快被敌人攻击的时候，神为大卫摆设筵席，帮助他得到很多的食物，就是好像诗篇的23篇所讲，是吗？第四点就是亚沙龙的死。大卫知道敌人就快来到，他数点了他的士兵，将他的军队分为三队，一队是由约押来到带领，一队是由亚比西，另外一队是由以太。记不记得以太啊？就是向大卫效忠的那个将军来到带领。在撒母耳下的18章2-5节经文五次强调大卫仍然是以色列人合法的统治者，而且他仍然掌管他的军队。大卫很希望和他的士兵一起来到上战阵上战场，但是他的士兵说你不好了，你躲在一个城里面比较安全。士兵说大卫啊，你比10,000个士兵重要啊，所以你都是不要出战。我相信大卫亦都不希望和他自己的仔亚沙龙在战场上来到对阵，是吧？所以大卫就留低了。这个战争慢慢蔓延到整个地区，经文说有很多的人死亡，比死在刀剑的更加多。他们死在以法莲的树林。哇，那你说为什么在树林里面会死这么多人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森林里面都是很艰难，有很多的坑洞，有很多的洞穴，这样你一跌了下去你就粉身碎骨，命都没了。迟些我们就会见到为什么我说 啊，这个森林里面是有这么多的洞穴。另外呢，又可能他们迷失方向，没有水没有食物，以致他们是会是丧失生命。在这一场的真战，有成20000的以色列的士兵是死亡。我相信大部分这些人都是属于亚沙龙的军队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啊？因为亚沙龙的军队大部分都是民兵。记不记得我说他得到人民的支持，是吗？大卫就得到他勇士士兵的支持，但是亚沙龙就是民兵。我们怎么知道啊？经文九次讲到亚沙龙士兵的时候，都叫他们做什么啊？叫他们做以色列人。这些是人民来的。但是讲到大卫的士兵呢，讲是大卫的仆人，啊，这班可能是大卫的精兵来的。所以这一场的真战是民兵对抗勇士精兵，啊，到最后亚沙龙的士兵不堪一击，啊，一败涂地。嗱，神不需要用剑来阻止亚沙龙，他只需要用一支树枝就得了。嗱，好讽刺，亚沙龙是以他的头发为荣，他留到他的头发好长好长，是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在说打仗的时候在森林，你的头发这么长，一个不觉意就被树枝勾住，就怎样将他整个吊了起身，他的马就跑开了，成为他致命的原因。在圣经里面，骄傲的人时时都会是有失败，就是好像在士师记16章的参孙亦都是一样。在约伯记的5章第13节，或神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叫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亚沙龙被挂了在树枝上高，没有士兵够胆上前是刺死他。甚至约押完重赏，你有边个杀死这个亚沙龙啊，我会给你十舍克勒的银子。那些士兵说，你给我们1000舍克勒，我们都不够胆走去伤害他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大卫曾经命令他的手下千祈不要伤害少年人亚沙龙。虽然亚沙龙要杀死大卫，但大卫仍然是锡住个仔。第二点呢，大卫是出了名用严厉的手段来到对待那些杀死他所敬爱的人。这件事是有先例，记不记得有人杀了扫罗走来邀功，是吧？被大卫杀了。又有人杀了伊斯波切来到向大卫邀功，照样被大卫杀了。有边个够胆杀亚沙龙啊？唔怕俾大卫杀，系嘛？但系就有一个人唔怕噃，系边个啊？系约押啊？点解佢咁大胆啊？哇！约押真系有好特别嘅地位嘅，哦。首先系佢使到大卫同埋亚沙龙复和，系嘛？你两父子能够复和，都系因为我。第二咧，约押系出咗名唔听大卫命令啊！嗱。扫罗的元帅押尼尔来到同大卫立约，结果是被约押两兄弟是杀了他，是吗？他出了名不听大卫的命令，现在他照样命令要杀死亚沙龙。亚沙龙没有听到阿希多佛的计谋是什么啊？擒贼先擒王，应该先杀死大卫。但是约押就不会是错失这个机会，他知道一定要杀死亚沙龙才可以完全击败亚沙龙的军队，所以他就杀了亚沙龙。最后这个战事结束，约押回到他自己的军营，士兵就将亚沙龙的尸体扔了下去森林里面的一个大坑里面。这个就是原因，我说这个森林可能是充满了洞穴大坑，你跌了下去啊，命都冇埋，系嘛？嗱，呢个可能亦都系一个乱葬岗。喺圣经入边，嗰啲叛徒时时都会被埋葬喺乱葬岗嘅里面。亚沙龙喺树耶路撒冷附近嘅王谷呢个地方为自己立纪念碑。嗱，好多学者认为呢个王谷就系吉伦谷。嗱， 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立纪念碑啊？因为他说他自己没有仔送终，没有后人、啊、他要立个碑来纪念自己。但是在撒母耳下的14:27讲到他有三个仔，有可能这三个仔很早很小个就已经去世，所以去到撒母耳下的18，他们已经是死了。亚沙龙为自己立了一个碑来纪念自己，但是很可惜，因为他叛逆大卫，因为他叛逆神，以致他是最后被葬在乱葬岗那里。最后一点就是大卫的心碎，这个的消息就是亚沙龙已经被杀，约押需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卫听，叛党已经被平定，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对大卫来说，这个消息是一个苦乐参半的一个消息。当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仔的时候，你没有真正的胜利，你没有真正的庆祝，你说是吗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。撒督的仔就是那个探子阿希马斯，他是其中一个探子，他愿意是跑三里的路程去到马哈念，来到将这个消息讲给大卫听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赛跑家，他是跑得很快。但是约押就怎么样？不让阿希马斯去来到是传消息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押绝对知道大卫，他很了解大卫。首先大卫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对军情根本是没有兴趣，他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对他重要的人，那些消息才对他是最重要。曾经约押传消息给大卫关于亚门人的军情，大卫根本没有心来到听，他最想知道的就是乌利亚死了没有。现在呢，他只是关心亚沙龙是不是仍然活着。约押不希望阿希马斯去传消息，因为阿希马斯是撒督，是一个祭司的仔，是被誉为是一个好人。原来以前的人好人传好消息，所以就会被大卫有个错误的观点，就是喂，好人来传好消息，可能亚沙龙还未死。约押不希望被大卫有错觉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刚才讲过，大卫很多时都会向使者来到发泄，尤其是当这些使者杀了他所喜爱的人，所敬爱的人，使者就会有杀身之祸。所以约押不希望阿希马斯去冒这个险，所以他派了谁个啊？一个古实人，一个黑人，走去传达消息给大卫。这个古实人可能就是十个杀死亚沙龙的仆人当中其中的一个。当时亚沙龙是被挂在树上高，约押自己刺了他三枪，每一枪都刺中亚沙龙的要害，但是亚沙龙没有死到。于是约押就叫他十个仆人来到是了断了亚沙龙。这个仆人，这个古实人，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。为什么约押要叫他走去传消息啊？想他做自己的替死鬼啊，是约押下命令杀死亚沙龙的嘛，是吧？大卫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但是若果他现在派这个这样的使者走去讲消息给大卫，大卫嬲起上来杀死这个古实人，就会怎样？就会替自己消灾，是吧？顶了自己的罪，成为自己的替死鬼。但是经过阿希马斯继续这样要求约押，约押就卒之准许了阿希马斯走去传消息。所以有两个使者了，是吧？一个是古实人，一个是阿希马斯。古实人行那条路是直路来的，但是就有些困难的地方、有些险要的地势。阿希马斯行那条路呢，是混路行，是一条长路，但是平原来的。所以阿希马斯反而是比这个古实人先到。他发觉大卫已经在城门口来到等待，见到阿希马斯 哇，他以为喂真是好人传好消息。阿希马斯去到就向大卫说平安了，神已经将大卫的敌人交给大卫，这个是阿希马斯所说。但是大卫不希望听见这些，他走去问阿希马斯亚沙龙究竟怎样。阿希马斯不够胆讲出来，不忍心讲出来，所以他没有出声。最后那个古实人就到了，大卫照样问他，古实人怎样回答啊？他说在撒母耳下的18:32，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这个少年人是谁啊？就是亚沙龙。所以大卫知道亚沙龙已经死了，他伤心欲绝。在撒母耳下的18:33，他说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我儿。有没有见到这里有个首尾的结构啊？一头一尾都是亚沙龙我儿我儿，是吗？最重要的经文是什么啊？我恨不得替你死，给我们见到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就算亚沙龙要杀他，他一样是爱自己的仔。嗱，于是亚沙龙就死了，这个亦都应验了拿单先知的预言。记不记得拿单先知去到找大卫，当他跟拔士巴犯奸淫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个财主又有牛又有羊，都没有用自己的牛羊来到招待客人，反而偷了邻居唯一的那只母羊。大卫嬲到不得了，他说这个人一定要死，还要四倍来到是偿还。现在呢，你看看他跟拔士巴所生的 BB 仔首先死了，这个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暗恋强奸的妹被亚沙龙杀了，这个是第二个。亚沙龙现在自己都死了，被约押是命令人杀死，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将来他的第四仔亚多尼亚一样是会被所罗门所杀。嗱，究竟大卫对亚沙龙悲哀有没有错到？很多的学者，很多的解经家都说啊，这个人都傻傻地的，是吧？个仔要杀他，他还为个仔来到悲哀。施布真 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说，对悲剧明智的反应是尽可能表达同情，而不是对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方案来到进行审判。这个是大卫和他仔的事，不是我们的方案，是吧？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尽量表示我们的同情。我亦都相信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就是他时时流露出神的爱心。大卫不单止为暗恋和亚沙龙来到表示哀痛，你说喂亚沙龙和暗恋他的仔当然表示哀痛，是吧？但他亦都为了约拿单和扫罗来到哀痛，甚至为了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来到哭泣，是吧？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神的心意在大卫的心里面是显明出来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啊？就是罗马书的5:8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，是吧？为我们这班罪人来到死，以致我们是能够得救。这个就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其实我们见到为什么我将撒母耳下的17:18摆在一起，其实是有原因。这两张书作者有心来到比较大卫和亚沙龙。有没有见到在撒母耳下的17，亚沙龙问了两个谋士是要来做什么啊？怎样将大卫置于死地，是吧？要杀死大卫。但是在撒母耳下的18呢，大卫问了两个侍者，他要知道的结果是什么啊？是亚沙龙未死啊，是吧？有没有见到啊？亚沙龙是要杀死大卫，问两个谋士，大卫问两个侍者是希望 亚沙龙仍然生存，虽然亚沙龙想杀死大卫，但大卫仍然都是这么爱这个仔。还有两个故事，还有两张经文很相似的地方，就是都有直接和间接在里面。在撒母耳下的十七章，阿希多佛的计谋是一个直接的计谋，他要直接这样派出一支一万二千人的精兵，趁大卫还是疲乏未立定阵脚的时候将大卫杀死，非常之直接。胡西的计谋呢不是直接的，他叫亚沙龙招兵买马，在全以色列建立他的军队，需要时间。其实的用意是什么？是要给大卫时间来到逃跑。其实阿希多佛他献计的计谋后面亦都有他的动机，他动机未必是为了亚沙龙，而是希望来到报仇，为自己的家族来到报仇，因为大卫和拔士巴的奸淫带给他家族蒙羞，所以他希望为了自己来到报仇。所以他就是用直接的方法是为了自己。而在树撒母以下的十八章呢，亦都是有直接和间接。约押差派古实人去传消息给大卫，是走一条直接的路。约押希望什么？希望大卫处决这个古实人，替他自己来到顶罪，成为自己的替死鬼。所以在这个的背后亦都有他自己的动机。有没有看到啊？无论是阿希多佛或者是约押，都是用直接的手腕，希望替自己来到做一些事，帮助自己是能够得到好处。但是阿希马斯呢，他就行了一条长路，不是一个直接的路。而最后他接触先登，是被古实人先去到大卫那里。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好人传好消息，平息了大卫的怒气，结果大卫是没有杀到这个古实人。有没有见到两个奸人都是用直接的方法，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希望了断自己要做的事。但是神呢，未必需要用这么直接的方法，神有他自己的方法。一切的筹算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是会使这一切的事能够立定，一切操纵在他的手里面。结果神就是救了大卫和这个古实人。在主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再看两件事。第一，就是亚沙龙和阿希多佛都是死在树上高，阿希多佛是上吊，亚沙龙是被挂在树上高，是吗？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挂在树上高是一个诅咒，是不蒙神所喜悦，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是接受神的人，以致他们是有这样的立场。而我们知道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树上，被挂在十字架的上高，顶替了我们的罪。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你就要替自己来到赎罪。这个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亚沙龙为自己立碑，希望名留青史，但是他的碑今时今日已经不见了。有人说，喂，不是吧，喂，我去到以色列，去到甲伦谷，还见到有个亚沙龙的碑。喂，这个是希律时代的仿制品来的。真正的亚沙龙碑已经不知所踪，而他最后是被葬在乱葬岗那里。这个就是好像箴言的十章第七节所讲，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扭坏。今天我们见到阿希多佛和约押两个都有自己的私心，是吧，想谋害人，他们都不是接受神。但是你说，喂，大卫都不是好得去哪里，大卫犯了很多罪，他犯了奸淫，他犯了谋杀，他没有管好他两个仔，是吧，但是神就饶恕了他。喂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？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卫愿意接受神，而阿希多佛 同埋约押，我相信都唔系接受神嘅人。而最后大卫系有呢个恩典，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。嗱，呢个其实同我哋都好相似。我哋得救唔系话因为我哋有做咗乜嘢，冇做咗乜嘢。我哋得救系因为我哋接受耶稣基督，而神就系将佢嘅怜悯摆喺我哋嘅身上。怜悯系乜嘢？怜悯就系冇俾我哋我哋应该得到嘅嘢。我哋应该得到乜嘢啊？罪嘅公价就系死。圣经话我哋每个人生出嚟都系罪人，系嘛？呢个就系神嘅怜悯，佢冇照我哋嘅罪业嚟到对待我哋，反而咧佢俾咗我哋，神俾咗我哋佢嘅恩典。恩典又系乜嘢啊？恩典就系俾我哋我哋所唔配得到嘅嘢。唔单止耶稣基督救赎咗我哋，那无罪嘅成为罪。替咗我哋接受咗我哋嘅刑罚，耶稣基督重点啊，将佢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，以致神见到我哋嘅时候，好似见到佢自己嘅爱子一样。呢、这个就系佢嘅恩典。嗱，愿意我哋都系好似大卫一样，唔单止系成为一个系啊接受神嘅人，但系亦都系一个行喺神嘅旨意入边。好似大卫咁样，能够系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，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佢。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撒母耳下嘅第十七章同埋第十八章，俾我哋见到大卫嘅故事，俾我哋见到系约押同埋亚希多弗两个。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私心，他们用直接的方法来到希望，来到谋害人，但是一切都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。你就是那位啊，万事都是在你的筹算当中，你的筹算是永远地来到立定。主啊，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，不单止是成为一个接受你的人，但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这样啊，时时都能够是表现出你的心意，能够是行在你的旨意里面。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好像大卫那样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，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